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好，这个闻到年味儿了哈，今年应啊， 听到年味儿了吧？ 闻到， 闻到我就拿诺贝尔奖了， 肚子。 哎，今天按上按那个农历是大年二十九， 对， 二十九。我要是今年回家的话，我肯定在帮我妈那个 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 贴春联、 贴春联，对，就是做最后的 准 备 工 夫。但是我在香港就发现这一切都省了。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一切省了之后呢，你就显得这个年味儿其实就很淡很淡了。你看还在上班呢，是吧？你不能感受到什么过年的这个气氛。哎，今天我们在棚里边请到那个佩芬和子宇，两岸三地了，今天真的是三地画新闻。香港子宇，这个台湾佩芬。那我知道这个台湾和香港也过年。你知道昨天有一个听众他在微信里问我，他说你今年不回去哈，那香港也过春节吗？香港人对春节怎么看？我说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你说那些传统的香港家庭里面可能比大陆的这个家庭还重视这些习俗，是不是子宇？ 我觉得有些是的，真的、还不错。这个过年 具体 有气氛呢？ 有气氛吗？ 他们有准备很多啊。 你们家要准备什么？ 譬如说昨天年二十八嘛，我们香港广东话叫年廿八洗邋遢，就是 洗邋遢，也就是打扫卫生的意思。 我分不清楚，就是香港的习俗跟那个内地的习俗有什么不同。 那你说说你们的习俗。 香港就是年二十八就洗邋遢，对。 二十九呢？ 二十九我们就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还是这个顺口的说一个，就是我哋就我们叫年廿八洗邋遢，年廿九洗裸油，知道裸油是什么吗？ 不知道。 拍拍的意思。 哦。 拍拍是什么？ 洗屁股。 屁股。对，就是可拿个顺口吧，我不知道。 大年二十九要洗屁股，其实我们 就是洗澡的意思， 每天都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真的是很少能洗得澡。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要去澡堂洗的，去大家过年之前一堆人一大家子人就去澡堂洗，集体的、 那你们是北方， 对， 我们南方不会，南方小的时候也没有澡堂，也没有什么浴室，我们就一个澡盆，自己在家里洗。 哦， 真的，原来是 高大上，高大上， 洗澡真的要洗。 然后因为特别冷嘛，也没有什么暖气。是吧，可能就围着火炉，一个火炉搁在那屋子里。我记得我去叔叔家，就是我哥哥很小的时候也是婶婶帮他洗嘛，他就挂一个帘子，就挂一个那个也像说不清，反正就是那种，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你在看你哥哥洗澡的样子。 对呀、小的时候都互看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佩芬，你们台湾过年的气氛怎么样？ 过年其实应该还不错、我觉得跟香港差不多吧。你说大扫除这，我觉得哪里都一样。就像说我现在可能自己不是那么爱过年，可是我也会知道过年前应该把家里弄干净一点嘛。那反倒我觉得像台湾有一些习俗，我觉得还保存的挺好的。我因为这几年不在台湾嘛，可是我记得呢，像二十八号我们就要一定要拜天公。就是过年前要拜天公，所以二十八号会有一个类似像小过年。以前我们最喜欢就是我每次只要到二十八号呢，家里就会去超市大采购，因为晚上要拜天公嘛。而且是那种半夜，是过了十二点之后拜的，所以呢就很开心，因为可以买很多吃的。然后过了十二点，你会发现台湾的大街小巷都会放鞭炮，因为拜完天公你就会放鞭炮嘛。所以就那个 台湾还可以随便放鞭炮啊，现在城市里 面其实就是一个拜拜、但现在城市少了。对，以前我们像住也不算乡下，住新竹其实它就半城市，可是都会，因为其实你就是因为那是一个习俗来的，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它不会真的说计较那么多。对啊，那你说那些半年货这是一定的嘛，你说也跟香港差不多，你说香港花市嘛，我已经看好像很多朋友到就一定要买个花什么， 对， 小小桃花放家里。 对， 台湾也是嘛，那花市会买花，然后那些要除夕做年夜饭的菜，我觉得其实大致大同小异吧。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香港这边你感受的春节氛围要比内地要浓，因为你看很多公共场所它都会摆一大棵桃花树，然后还有很多金钱菊上面都挂着红包，然后但是你在内地可能除了看到春联或者福字之外，你就看不到其他更多的这种啊，当然还有红灯笼，很多地方是会挂红灯笼的。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总会在这个春节之前把 家里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院四合院的院子门前有一个厅堂嘛，会把门上挂一个灯笼给满大街的人都看，所以其实好像大家那个时候也在比谁家灯笼更红更大。 我觉得是因为香港可能公共的这些场所就是比较多，就有人去专门去摆弄或者去装饰收拾它，但是你说像我们那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公共的场地，大家只管负责好自己的那块一亩三分地，就所以，但是我觉得即使我在家，我有的时候过年也会觉得年味儿就是越来越淡，我就想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吧，就跟我们家老人不在了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以前你会觉得这个家庭是个大家庭， 对。 但现在呢，因为老年人可能都去世了，像我爷爷和外婆都不在之后呢，就发现家里的这个气氛确实就变了。你就似乎家里有点散，就可能大家不会像以前说，因为老年人还在，小孩不会像我今天我说不回家。你要是姥姥和爷爷都在的话，我可能觉得不回去就不对不起他们，必须得回去看他们。但是现在就觉得，哎呦，我去哪儿好像底下的就是晚辈们，或者跟我们同辈们的，或者是这个那个像我妈那一辈的，是会觉得好像见面也不是那么的难，就反倒你没那么珍惜了。你就只要是那个家族它变成一个小家庭之后，你人少，那势必气氛就会淡，是不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不管你是在哪儿，只要是到了过年那天，一大家子人都跑到爷爷家去了。那时候真的是人特别多，人丁兴旺的。但到现在可能到大年三十那天就只有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去我爷爷家过年。 嗯， 因为我大伯他们家因为也抱了孙子，所以他们是另外一个。 对，就家庭变得越来越小。 对，然后你就会感觉这个年味儿真的是很淡很淡很冷清。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住得近了，因为我爷爷家跟我们家住的大概也就是1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很近很近，经常会过去，你就不会觉得，其实就像普通在家吃了个年夜饭，无非就是看了个春节晚会， 嗯，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其实我觉得年夜饭这东西其实很大的变化。我记得小时候，像大家都讲除夕围炉嘛，小时候真的是有个火炉在那里的。 对， 那时候我奶还在的时候，就是这个火炉，然后火炉 旁边。你们火炉是吃东西还是为了 烤火？是没有，就是在那个吃的饭，然后一桌圆桌中间底下桌子台下。嗯，会放一个火炉，就热嘛，可以温暖一点。然后在那炉上还会摆着10块钱，就那种10块硬币，还是算挺多的，围成一圈，然后大家就在这台上吃东西。可是现在呢，围炉还是有的，就变成电子火锅了，就这种，它还是个炉，可是就跟那种小时候的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呢，以前我记得，可那时候还在台湾，以前我妈还在的时候，那时候年夜饭真的非常讲究，从当天早上，甚至说前一天就开始买菜，你说一定要有什么鱼啊、鸡啊，就是光是买菜，然后到除夕当天真的是从早上就开始下厨，煮到晚上， 嗯， 然后真的晚上吃一餐饭。而且那一餐饭呢，因为菜通常就要一定要年年有余嘛，所以你菜一定要吃很多。所以我通常记得年夜饭你这一吃可能要吃个3天4天，就知道大家都吐能不能出去吃。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特别不一样。而且后来我妈不在，这年夜饭变成我来煮。 嗯， 我常常觉得煮年以前妈妈 好累， 真的累。以前呢，你就等着妈妈做完之后，大家嘿很开心，然后吃完领压岁钱。可后来到我自己煮的时候，从早上在买菜煮到就大家开饭的时候，我都反胃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其实大家有些时候真的简化，就其实真的人也简单了，所以也简化，也不用那么复杂。我觉得也是那个 对，就是小的时候我也跟佩芬的感觉很相似。比如说都是爸妈妈在做饭，他就过年，他每年过年他都不开心的，我感觉他就累，很累很累。他说你们是过节，我是过那个节啊，那个劫匪 的 劫，真是他的那个劫难。你就是从年前开始置办年货，他非常复杂，非常的艰辛。你说小的时候那个城里面他的物资也很匮乏，你必须得去抢，甚至是他有些年货他供应还比较少，你得好多提前好久去买了之后呢，你就开始买菜，买完菜之后呢，你要开始接待那些人来拜年，是吧？然后自己也还得去那个人情方面你得照顾他，就是一个春节7天放假，他还巴不得说我早点回去上班还比较好。子宇什么感觉？ 我都是一样，因为以前都是啊，我妈妈我奶奶还没有死的时候，然后她在每一年都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就去她家，然后因为我妈妈生了9个，我爸排第3，然后他们都开始有孩子了，然后就是我有我啊，我他们都是 所有人都去我妈妈家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人，他就一个人在忙啊，在煮饭给我们吃。还有以前就是菜市场都没有开，因为他有准备初一、初二、初三、初四，直到好像菜市场是要年初四才开门嘛。然后初一到初三都吃同一样的东西，都是他煮的，他已经很厉害，我觉得我妈妈很厉害，他煮的东西也很好吃，就记住了这个。但是他走了以后，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人让我们去，就譬如说，就去我姑妈啦，但是我姑妈又住比较远，然后又现在年轻人呐、啊，我觉得他们都有空都陪朋友。就是年初一拜完以后，就拜完年以后，就年初二、初三就不见了，去玩了，怎么了？就是难得的假期嘛，然后去外赴啊，去旅游啊，怎么都没有太多什么集中在一起，但尤其是这个亲人， 对亲人， 好像跟亲人过才有像过年的气氛、跟朋友过其实跟平常一样， 对， 所以就比较小了。现在 这可能是跟香港的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在大陆也是、比如说你现在你想怎么过年，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打算出去旅游过年、反而就不在大陆了。 哎，对，但是你想我们回家，如果我有时间或者我不用上班，或者有其他没有特别的计划的话，我肯定会回家，就这是好像我们还是觉得是一种仪式，我是觉得 对。 但是香港人，我们为什么是觉得仪式呢？因为大部分孩子如果是出外打工上学、他一年他是很难聚到一块儿，他可能一年也就这一次机会全家人都在一起。但是香港人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人他如果是在香港的话，他见面是容易的、不像我们是四海为家分散在天涯，但他们可能刚好是趁着春节，我是完全是当休假，我不用说一年我就靠着一次机会聚到一块，可能就出去旅游。 香港地方比较小嘛，我去你家很方便的、 对呀、 啊，就不一定要临出日啊什么的、很方便。 好，这个确实让我们说到过节，发现两岸三地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也慢慢的也可以反射出这个时代吧，或者地方的一些变化哈。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回来继续来聊聊两岸三地是怎么过年的。好，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们继续来聊聊新年。说到这个新年哈，我觉得香港它有一些的习俗还是挺特别的，比如说它每年的这个大年初三，它都会由一个高官，那这位高官呢是这个刘煌发，我看最近几年一直都是他代表香港去求签。 对， 我查了一下，原来是从04年开始他就有这么一个香港政府去求签的这么一个活动。一开始呢是民政事务局的局长，当年最开始的第一年是那个何志平当局长，但他一求呢他就求了一个，第二年他就开始爆发非典了，所以有人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犯忌讳，说他是个基督徒，然后求之前呢还不够虔诚，没有去沐浴啊或者干嘛的，然后就说派一个刘煌发，他是新界乡议局的这个头，他是代表的这个乡绅，可能是代表土著居民，我理解的是吧，就让他每年去求签。但是我就发现啊，从这个09年开始，一年比一年差，他求的 真的， 哎，他真的还蛮准的，看上去是在那个车公庙是吧，是不准，香港人到底信不信这个？ 还蛮多人相信的。初三就是去这个转那个风车啊，他有固定很多风车在里面，然后每个香港人去拜拜的时候就把它转一转，转把这个运这个衰运呢，衰这个坏的运气，对，转走这样子。 真的是我看了，从04年到现在没有一个好的，都是中下。 好厉害，这个 是吧，中下车公庙 所以不能说不准的，我在香港呢 就是每一年都有不好的事情好像。 哎，你看你们都像大陆，我们也没不会有这么一说，去求签这个没有啊。反正我那没 有，其实 有 也是非报道出来 的， 就是大家私底下自己会求，但不会说，官员或者政府说你让谁去求个签，台湾人会信这个吗？ 不会， 马英九会派谁求签？ 现在让马英九去求签，台湾人不是吓死了？对吧？因为我想补充，我觉得车公庙这个，我自己倒觉得，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车公庙是2010年、那年呢，我来香港过年，然后呢，那时候还在台湾工作，来香港过年，然后我朋友特别带我去车公庙，就见识一下。然后因为每次看到大家就拿那个彩色的风车嘛，就是很漂亮嘛。然后后来去拜了之后呢，我就跟车公求了一个心愿。就当年真的就实现了、 啊、真的吗？ 我说哎呀，今年能不能让我有机会来香港工作，就来了凤凰 U Radio， 所以我第二年就去还愿 哈。 对，所以其实车公我还要帮他说说话，其实有些时候还挺准的。 哎，其实我们也去过车公庙，初三我都不去的。 你去哪求啊？ 我年三十晚就去黄大仙 啊。黄大仙， 但是现在说起来好像车公比较靠 比较靠谱，至少我身上里面 黄大仙也挺准的吧。 挺，人家说有 香火特别， 他人黄大仙是要叫什么你知道吗？有求必必 应 嘛。黄大仙啊，对啊。但我年三十晚每天去玩那个团年饭，又去看个电影，就差不多十二点了。过了十二点，就临初一的时间，就去上那个投注箱。 上投注箱， 对，就是我们每一年都做的，这是我在香港一定做的。 哎，这为什么香港人非得要抢这个投注箱？ 就一头啊，投资不是香港啊，就台湾就很厉害啊， 台湾也会，大陆 也 会， 对，台湾更真的是打仗一样，我觉得开门。 对，开门冲进去，然后冲到，然后你拍那个照片，其实大家嘴脸都是歪斜的，就一定要插那个第一个。但以前我记得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行天宫，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哦， 就行天宫其实很出名，很多观光客都会去嘛。可是今年行天宫就不准备再拜一拜，就是以后大家都不上香了，就里面就纯手拜不拜香，所以今年就没头香拜了。可是你说其实台湾因为庙还是挺多，像什么龙山寺啊，至少台北到处都有庙，所以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其实隔天你看新闻就是当是一个娱乐片在看，大家 真的 怎么踩、啊、 对，这是每年必看到的新闻。 我刚才也查了一下，说为什么要拜投注香，是说这个投注香的功德是在这一年里最大的，所以大家都要抢这个投注香，就是为了多积点功德。 我都不说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一 次每 年 参与，但是你不知道实际在 不知道，就是求个安心，每年都去，今年不去好像对他不住，就觉得不好运。 那你抢到了投注吗？ 对， 我没有抢过， 抢得到吗？ 就是我永远都是等人家慢慢上的时候，我才慢慢我才慢慢来。所以没有保佑我很厉 害。其实这也是香港的一种仪式，是吧？你是会觉得这只有一年里面，在过年我才会做这么一个动作，我做这个动作，我就表示我就过完年了。这是、 哎、 这是。很好，我有的时候都很羡慕了。像我现在，我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我反倒是有的时候会害怕过年。 真的吗？ 就比如说我要、 啊、今年跟我一起去，从今年开始。 但是今年去了，每年都得去。我 对啊， 我这个人犯懒。 回家乡以后，就是每年都过来香港。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那些仪式都是那个长辈们在做。我们那儿也有很多讲究，比如说。初二还是初一，你看我现在记不住，他会有一个什么封财门、还是年三十的时候，就是十二点我就放炮竹，放完炮竹之后呢、我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你就不能再出去了。还说你什么几点钟之后你不能放水，就说那个水代表的是财嘛、就你我妈就说你要不要上厕所，现在赶紧去，等会儿你今晚上就一晚上都不能上厕所了。然后年初二还有什么 不能洗头， 还有反正就一大堆，就是讲那种 很多 习俗都是。大半夜起来放炮竹，所以你回家过年，你今晚那一个礼拜你睡不好觉的。 对，是的。 就过年三十，它可以放一晚上，就是那个 炮竹 守岁嘛。 对， 要放到那个十二点。 香港也有。所以虽然香港是不允许的， 但是在新建那些可以放吧。 他有时候我在黄大仙也看见人家放，这是不能的，当然是不能，是犯法的，不要学。但是我还是看见听见啊什么的，有人在放，就很开心。没有人会觉得会投诉啊，会怎么晚了才放？不会，就是很开心，有人放这个炮仗这样子。 对，你看我去年带我老公回家，回我老家过年，他在城市长大嘛，他没见过。说你们这么大阵仗的放炮竹，他就非常新鲜，就一直跑到楼顶上。现 现在人就有钱了，他可以放一晚上放烟花，你知道吗？以前是放鞭炮，他现在放一晚上烟花，你就满城都是威港那个烟花，他除了没有水之外，他全程你四面八方你都在看，他特别新鲜。然后呢，我那些叔叔啊，我婶婶啊，就那些长辈，他们就烦透了。他说每一年到了过年，他就是睡眠最糟糕的时候，又得早起，然后又得伺候别人，伺候小孩，还得接待各种访客。然后我就说，其实你要是在外面，你回来体会体会这个，你才知道家里的这种传统，它还保存着是多么的可贵。你说在外面，它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商业化的，你除了在自己家庭里面保存的一些习俗之外，在公共场合里面全都是为商业服务。我是觉得， 对，但 是这是很可贵的。 这个传统是好的，只是让我们再去 不能扰民。 有些时候会很抗拒，就比如说，我们那儿会有每天大年初一的早上，可能特别早，4点钟左右，我爸就会把我喊起来，然后你洗漱完了，然后你就跟他去挨家挨户的串门。但是很多人我真的都不认识，然后你去了吧，你坐在那儿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就听我爸可能也不认识，就是要 寒暄， 对，进去 社交， 对，你进去说两句，你每次都会觉得特别应付事儿，然后你又不知道做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因为你可能将来也不打算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你跟这些邻居可能也就是 反正以后也不要跟你做亲戚，干脆就不要再来往。 没有，不是，是你可能见这一次，下一次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见了，但是呢，你见了之后，你真的不知道意义在哪。我就想，好不容易放假了，这个时间还不如让我睡一会儿觉。本来昨天晚上就一直放抱着在想，然后根本就没睡，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现在都在思考，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大家反而都会有点抵触，说为什么要过年呢？ 收红包啊。 对啊，收红包啊。 是， 不能，可是现在我们回去都收不到，像我， 对，没有 红包， 已婚人士我要必须给别人派了。 没有，你 我本来是晚辈，我可以收压岁钱， 前辈还是要给你啊。 没有了，我们那儿工作 了， 我那儿没有了， 我们那儿工作了就没有了， 都是我们给长辈给祖辈了，都是。 而且我现在还得给我的小辈，因为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还没有结婚，然后跟我平辈的人都有孩子了。 加油、啊！ 我觉得这个跟好像香港跟那个内地有不同， 不一样，对， 收红包的这个规矩也不同。我们香港就是没结婚，当然都能收了，这不是比你小的我还能收，因为我没有结婚，你结婚了，所以你给我。然后，但是如果是老一辈的，比如说我爸，看着我弟结婚了，是不是？但是我爸还是会给我弟，会这样子的。有分钱，有分长辈跟那个后辈，有还是有给的。这样 会给多少呢？ 会给多少？要看 看 不同。他们通常香港就是每一年就是左边口袋跟右边口袋那个钱 不一样， 对，因为给我们就不同，给亲人就不同。然后我们香港就是每一个人跟他有点说两句也会给的，就比如说，留下的管理员，管理员就 对对对， 每天有见面叫你一声头上，这今天好，这我是还是会给的。然后去酒楼喝茶，这个服务员，我们 逢人就给， 都给 熟人，主要是哈， 对，主要是能够起码能够叫出你叫什么名字， 真大方， 对， 子宇，新年好， 还没有结婚，不好意思。这我上课时说没有结婚，不能给你。 真有人会这么回吗？还没结婚，不好意思，不给。 不给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就应该知道的。 你知道那天我们聊天，就听他们说，香港人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负担。他们觉得，比如说我没什么钱，但我每年都要准备好几千块钱去拍历史。有人就特别，也不能说人家坏吧，但他就很贼，他就放了无数个红包，有的就包10块，有的包5块，有的包50块，有的包20块。还有一种呢，更绝的，他就写了一张红纸在里面，恭喜发财，一分钱也不给。 没有，我忽然意识到，我今年必须要给红包了，因为我以前没工作，然后还可以说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然后今年我有工作了，我回去要派好多红包。 哎，但 是你还没有结婚呢。 但是不，这是不一样的。内地就说你如果已经能赚钱，就说你经济独立了，你又有上有长辈下有晚辈的话，你又有派的对象嘛，你就要表示表示。而且据我所知，在内地派的这个金额 还不能少， 对，不能少。你要是派10块20块，人家就说你这是羞辱我，瞧不起我，对，是不是？台湾人是怎样？ 台湾人其实，我先讲，刚刚其实你说小时候年味，就是小时候就算是爸妈带着我们去串一些不认识的人，我们还是很开心，是因为每次只要去串就有红包拿。 对。 可是现在是因为没红包拿了，所以现在变得很烦。然后你说派红包的话，我先讲讲在香港。其实香港呢，有些时候我反倒觉得 过年是一个，我是不是太高大上？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能够回馈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事，真的。因为你平常你说你包红包给这些清洁啊大婶，你很怪，你好像不施舍人家。可是就趁着这过年的时候，我反倒给这一些，就是例如说我们那一座的管理员，然后跟那我们那一栋，特别我们那一栋楼的可能清洁两个清洁大，我就给他们是最多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平常可能收入也不是太高。那过这个时机点，你是一个最 陪伴 人 好的慷慨、 欸、 又善良的人， 对，所以快来我家做清洁。 没有，我们收入也不是太高，然后应该回馈一下我们。 少不了你的，少不了你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反倒是我觉得这些人是辛苦，你趁这个时间点可以回馈一下，我觉得是好的。 谢谢佩芬的回馈， 谢谢春雨。然后呢，另外一个你说在台湾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也听说可能内地真的对红包这包的这还真的有要求。 对， 台湾一般就是。是看心意吧，能量。小时候其实会比的，我记得呢，小时候最好玩的是每次第一个红包都是我奶奶发的，就我奶奶发的，但是她就是会大概看一下基本一个行情。但如果呢，我记得有一次就好像有一个叔叔之类的，然后就包了比我奶奶多，或者我奶奶就是猜起来，那看我开心的表情不一样，我奶奶立刻就补齐了。路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会有这种很好玩的事情，但是其实你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意，倒不会说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红包公定价。台湾人一般就比较对，比较对。 哎，你们会不会就是推，比如说给你红包，你 不要 不要， 一定要 推来推去， 哎呦，我不要，最后其实还是收了。因为 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我小又是一个心理创伤。小时候呢，推也不是我自己推，是爸妈推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或者是说，你说爸妈收到这红包讲说，哎，乖，我先帮你存起来，存起来以后念书用，就后来这存的钱都到哪去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因为其实，例如说你去拜年，可能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那就不用互包嘛。可能他包回来说，哎，不用，就反正就不用包了。那看在小孩心里，其实。就是你干嘛帮我推掉就很烦了。 但其实现在我长大了反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我爸妈都会说啊，你收了多少钱，我们一会儿要给多少钱，把你收的钱拿过来然后我们再给出去。 对，就很 而且还有一种这个特别现实的社会现象，就比如说可能因为有些，就我爸以前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有些时候要打点关系，然后你就没办法，比如说可能这个是你生意上的伙伴，或者那个是他有地方要帮到你，明年可能你还得用人家，你就得多给人家包一点，就不管有没有多少交情吧，反正钱是一定要送到，而且还得是你的死皮赖脸舔着脸去送的。 我觉得香港这个情况还蛮平静的。 你看这个，你给官送过吧？ 对， 好了，不说了， 现在 福啊，香港还蛮平静的，不会给多一点什么的，差不多都是50块啊，100块啊，有时候是多一点， 对， 但是有时候通常现在的40块、50块，因为40块有两张20块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羡慕你们，就是香港的这个人际关系显得还是比较简单。比如说为什么我会问推来推去的吧，你看有的就是比如说我妈的朋友，她呢看我在外面上学，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但是我妈会觉得我没有预期你会给我小孩给那个红包，她就会推。然后我有时候我说有什么好推，人家给你就收着呗，以后有机会咱再还给人家。但是我妈那辈她不觉得，就不能你很心安理得的拿人家东西，她就会一直推呀、啊、推呀、啊、推，最后还是会收下。但是你觉得那个过程你有没有必要这样？香港人就很干脆利落，收就收，对，给我好 戏 恭喜发财，说两句好话就完了。因为我也会，以后我也会再给你们，而且关键是他那个数目也不会很大， 对， 他可能也就10块、20块、50，最多100块钱，是吧？ 所以现在很少给了， 十块就不好， 很小了，很小了。 20块，那好、好，哎，我知道了，我封20块。 樊素，咱俩这么熟了，20块不能应付事儿了。 20块，我还打算抽奖呢，你知道，有的20，有的给5，有的也就一张纸，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哎，你看，说到这个，香港的人际关系简单，我也是觉得从这些细节能发现，你也会觉得，你比如说没人会给什么官员，是吧？ 对， 就是大家会很小心，就是亲戚之间、或者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会给，但有些界限不会说像内地借机这个送个礼啊、行个会啊什么的，它还是很简单。我就觉得这点特别好。回到内地，你就发现水很深，有的你给少了，你觉得很好像很抱歉，对方可能也不高兴，他其实你给了他都不太高兴， 还不如不给， 他还会比。我小的时候就有印象，我就会抱怨，我说这个姨妈今年是给了我20块，然后他去年给了我多少块，你就心里就会说，哎，他是不是很小气？但是其实你发现这完全是破坏了节日的应有之意。香港人这个特别好。好吧，好，那个我们再休息，等会就接着聊。You ready? More Than Radio。 好，这个送红包哈，确实它也是一种文化。那、内地跟香港跟台湾差别特别大，我就觉得香港的这种简单是我们要好好提倡的。我今年那个听我老公他们家就说，他们家小孩就有一个规矩，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有威信的大伯，就是今年谁都不要封红包，因为他懂你封来封去的，他就是人来这个人情往来，他觉得没必要，他就是一种繁文缛节，他最后还不是那个你送完我还得再送回你嘛，就是想把这个人际关系把它给弄简单一点。 其实我们家有，就我妈她有好几个姐妹嘛，然后、每年他们送红包的时候都特别痛苦，因为我们家是孩子最少的，就我一个，然后呢她另外两个姐妹一个有两个孩子，一个有三个孩子，一个有四个孩子，所以呢在送红包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家给他们每一个人包的是一样的，他到时候再送回来给我的时候，就会把四个人的合在一起再拿回来给我所以每年你都会很痛苦，就会觉得你看我们送的是少的，但他给你的是多的，你说我们要给多了吧又不合适、又给人家增加负担，所以你在这 子宇听的都头疼了， 对 呀、 啊， 你们子好复杂，搞得 好 麻烦，好 复杂啊、算来算去的，心里贱。 对，你想，一个是四个，一个是三个，还有一个是一个，你怎么把四份钱分成三份给人家的孩子一模一样的？ 对，最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香港 都别 开开心心就好， 要不然就给十块二十块意思意思。但是我估计在内地很难，因为他这个文化已经不是那样，从头到尾他就不是跟香港那样，所以就很 改变不了， 很头疼的，很难改变。我还一个觉得过年它也是考验你人际关系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有点也不能说孤独症，至少我是想远离人群，你像过年你说是团圆，但我只想跟家里人待在一块儿，比如说拜年什么的，我就说能少去咱就尽量别去， 少去 我甚至有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来打扰，他有的时候就各种你不知道他什么目的他就来找你，我跟他可能也不太熟，但是你又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没法拒绝，这就搞得人非常的头疼，甚至有些什么同学聚会啊就这那的聚会，我按我的性格我是完全不想去参加，因为你去了你就会攀比，就不是你想跟别人比，但是别人想跟你比，甚至亲戚之间，我就发现你要是前面几顿吃饭还好，大概是聊一些非常浅层次的问题，因为一年没见了嘛，聊聊这个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涨工资啊，是吧，这个结婚了没 啊， 你生孩子，就是聊聊这些无关痛痒的， 哎， 你也习惯 聊 完之后呢，你就发现就开始聊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就比一比这家小孩 怎么样，我们家繁琐在香港 怎么了，然后那个谁又功成名就，那个谁在哪儿买房了，你就烦得很，你知道吧，就是回家你都快不到一个礼拜你就恨不得要赶快逃离呢，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必须感同身受所以我现在回家时间越待越短但是今年、因为很久没回家了嘛，所以今年回家时间比较长，然后感谢主编大人给我的假然后所以其实 春雨新年快乐，记得包红包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年轻人真的是我感觉有一种春节病，就是大家都不爱回家过春节，除非你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远一年都回不了家一两次，就真的是把这个事当成任务一样去完成的，然后其实但是你反过来看你父母是真的特别期盼你回家的，尤其是长辈然后但是比如说每次我爸拉我出去拜年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不想去，但是看到你我爸那一脸诚恳那么期待那么满心欢喜，哎呀，我说好吧去吧，然后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很痛苦，但他特别开心，你就想哎算了你自己忍一下，然后让那个长辈一年也就高兴这么一两回嘛。但问题是我觉得忍受是有限度的，可能第一天你能忍第二天你能忍，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你就真的 老子明天不回来了 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想法， 你说我们这算不算那个什么多余的烦恼，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烦恼这些， 你 俩会烦这些吗？ 比较多，我们不会，香港不会，真的不会，就过年就年初一看就是拜完年就第二天不会同一班人了，所以不像你们带我待在家里啊，就是每一天 因为我感觉香港人过年还是以家庭为主，就是你不会牵涉到 人际关系 人情，因为很多内地是觉得这是过年节日它毕竟是以你打点人情最好的时机，你看包括春雨讲的就有点像那个送礼啊是吧，社会啊有点那个意思， 但其实过年好几波的， 很多人他就去趁过节他去巴结领导，他就去沟通感情，这个就是最烦人的事儿。 因为你像除了收红包，这是一个这个你说送给小孩的也好，但是还有明着的，就是逢年过节要送礼的，串门。然后我记得以前我过年回家，我爸就天天带着我出去，给这个送什么，给那个送什么，你还得算说别人给你送了什么，然后你要给还给别人什么， 想的就累哦。 没有，香港不会， 什么鸡蛋、牛奶什么，最好的就是收支平衡，别人送来的东西你今年都送出去了，那最差的就是你没收到多少东西，你给人送出去的多，你还得自己倒贴。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在过年期间专有的一种经济现象，就是满大街都是卖礼品的，然后你随时车上没了，你赶紧去买，买完了赶紧去给人家送。 年前还堵车，在大城市里边，就是因为送礼的多。 对， 香港不是没有，是很小，因为比方说我去那个老板家拜年，譬如说这样子，你也不知道老板会不会在家。老板也有去其他地方拜年嘛，因为打过去他等你，他就觉得不要了，他都觉得麻烦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内地人有一种心态，就是不管老板在不在，你把东西给人放下就行了。可以你不在家，但是送给楼管呀，或者是门口看门的老大爷，然后到时候你来取。就是好像内地人都有这种，你只要收了东西，你就会给我办事儿。 哇，好麻烦。 但是现在八项规定了，应该好点了吧？ 但是这个过节走动还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过年应该它的存在是应该是一个家庭意义。 对， 可能小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小时候的那些，你看我们都其实都是跟亲人之间很多回忆。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是社会的变动，或者是其实现在人把它搞得复杂，你不觉得？我今天才在网络上，因为你说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这些内地的这些同事啊，每次大家就特别是春运，觉得回家好像是一个压力，就要被问到，好像真的很多很多事就觉得是一个压力。那可能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或许那一个变迁还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不觉得每次想要过年压力在台湾有没有。可是我今天在脸书上看到，我有个就是也是做媒体的后辈啊，就是也是要回家，然后今天转了一个那个台湾今天出了一个叫做拜年须知，就是有一张纸其实挺好玩的，你就把这张纸贴在你家门口，就是拜年须知。那些它其实有几个，就是一个叫做重点叫做请将话题聚焦在长辈间的往事回忆。 好主意。 然后呢再来就是严禁提问有关工作薪水年终有无男朋友何时结婚何时生小孩读哪间学校成绩何时毕业这些问题。好，那如果呢你想提问的不在上述的范围里面，你如果也涉及个人隐私的话，你可以先跟小孩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就询问这个问题的适当性。然后第四个就是访客不得有异议，就贴在你家门口。 我觉得这张纸真的很好，你的发给我，我带回家， 我们复印带回去，那个拷贝一份。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长辈为什么问这个，他其实不，有的时候他不真的关心你，他可能觉得我关心了我也没用，我就是找话题，我没话跟你聊。 我觉得这就像以前中国人见面打招呼说你吃了吗，今天吃的啥，吃的好吗， 什么时候结婚啊， 其实我可能真的不关心你吃的啥，就是 没话题的。 对， 没话题。好，这个有意思呢，我们等一会儿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说说这个过年哈，最不想被问到的问题，这个有意思。我们最烦的就是你挣多少钱，有没有扎工资，那个这什么时候结婚，什么叫孩子，我想这关你什么事儿，这都我自己的。按香港人觉得这是我的隐私是吧，香港就绝对不会问你这个，我发现了。 应该不会。 这说明一个呢是他比较尊重你的这个个人隐私，二一个呢他是 自己也不太好问你干嘛，你留问回来干 嘛，我都不好意思去问。但是在内地全然没有这个问题，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隐私。还有一个我就发现问你这个人，他恰恰说明他跟你不熟，就熟人要是你真的是每天聊天知道你怎么想的，你的各种动态，你说我工作不顺心，我每天如果跟你汇报的话，我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我跟你吐个槽，你能不知道我工作怎么样吧，我感情怎么样，或者我刚刚分手呢，或者我刚离婚呢，是吧，这些如果你是了解的话，你也不会怎么问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没话题，或者他其实根本不是说我真的要关心你，他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可以打开局面的，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他是往相反的方向走，适得其反。香港人会问什么呀？ 香港人都 都派律师的时候，常常就是什么时候到你啊，都、就是这样子，只问一句而已，你随便搭上明，我通常都说明天、啊、 可以不用理会， 明天明天结婚好，他就打一打我就算了，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交往，就、是跟他就是有来有回，就之后就很忙了，就我们天小孩子都在那边赌钱啊，什么都玩、什么的。 哎，佩芬，刚才你给的那个 tips 很好，尤其是第一点，你就发现长辈和晚辈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就长辈他就想像家长嘛，他试图去关心，但实际上他容易被晚辈误会成你在干涉，评论指点，甚至是想要去这个指导我的人生，我们就听着就很反感。但是你反倒呢，如果我们问长辈，你跟老伴儿怎么样了，是吧？你这个今年那个，如果他喜欢赌钱，你手气好不好？过年不都赌钱吗？是吧？他说不定觉得你在关心他，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在觉得我在投射关心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没有关注自己的生活，因为他比较空虚。我有时候觉得，那如果我们反过去关心他，他一个是会聚焦到自己身上，不会再提一些我们觉得没什么意义的话题，反倒还会更加喜欢你。 对，所以结论就是我们要抢得话语权， 就是要占据主动。 所以回家就细的先拉个 round down， 然后就 做先做的功课。可能你要见某个人的时候，然后你就有话题 了，先说以前的事。 对。 哎呀，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没有话题，因为很多人我真的都不认识了。然后我爸我妈每次见你还记得他吗？然后我说啊，不记得了，快叫叔叔或者叫大爷，或者说反正我就啊，叔叔好，大爷好。啊、 真的，以前我爸妈都非常活跃，在香港的时候，他们都每一年过年都带我去，譬如说总会带去他们同事的家里去团拜啊什么的。他那时候就是考你记忆的时候，这个叫什么是依依，这个叫什么叔叔，你记不住就很觉得很惨。我每年头很大，就流汗流死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长辈们的记忆力都特别好，他们就能说出来，哎，我在你几岁的时候在哪儿见过你。我就想，天哪，我那时候都没有记住，你为什么还能记得？就见了一次你都能记得这么清，而且这么多年了， 我 都完全变样了。 你看，这说明他会聊天，你知道吧？你也可以说啊，你记不记得我在哪儿见过你？他想，哎呦，你记性这么好，我怎么都忘了？其实他可能也没记住，他就是这么跟你聊的。 对，然后我之后应该回什么说啊、哦？我还记得当时我在你身上撒了一泡尿。 哎呦，这个说到过年，人际关系也确实让人挺苦恼的。但是相对来说，台湾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人情社会，但是怎么也没觉得台湾人会有这种抱怨 苦恼。 我觉得社会应该整个社会气氛吧，我觉得在内地很多时候竞争，还有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小孩比较少，所以希望小孩能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态，竞争上的心态是比较大的。但台湾我觉得基本上在就大家觉得小确幸嘛，那比如说我们老是小确幸，所以那种气氛我觉得整个社会圈没有那种导向。所以其实过年我很多人，就像我今天脸书很多的，我都好羡慕。其实你说虽然我们现在没那么感觉想过年，可是我看到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泼说，哎呀，妈妈今天又炸芋头啊，我觉得那种我特别羡慕。其实年对我们来说不会要的就是这种味道，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味道或是回忆嘛。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现在还是保留的比较好吧。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就是可能跟樊素讲孤独症，就特别像我这年，我也是觉得过年好像就是想要出国， 对， 就只是觉得 一个人清静， 特别是其实像我们家，因为家庭真的很简单，那我肯定知道我爸肯定希望我每一年都回去过年的。可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也觉得不用，因为见面其实台湾就短短的距离，其实也不用纠结在过年这段时间，我过年后再回去也可以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反而会对自己好一点。就像你说今年过年我怎么过，我就会可能买两瓶超好的香槟，然后我特别喜欢吃，可能我会觉得我想要买个年糕，然后萝卜糕，就自己有个年味，然后火锅料买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对自己好一点就是我最好的年。 我觉得佩芬这么一说，我觉得很多听众都会觉得哇，佩芬好可怜，需要被温暖。 真是很潇洒很独立的女性，她才会有这种觉悟和意识。我有时候觉得 你看你刚才说到了潇洒和觉悟，我是觉得现在人可能物质越来越丰富了，他们就越来越潇洒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比如说要回趟山东，我现在这可能坐飞机3个小时，以前你想我要离家这么远回趟家可能要10天半个月的，或者最不济在上世纪80年代坐火车还得好几天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对，出生 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回一趟家真的很不容易，你就会很珍惜在家待的这几天的时光。但是现在你就会觉得随时都可以回嘛，然后你就会非常苦恼，说我为什么过年要在家待这么多天，我还不如去个远的地方，比如说刚才佩芬说可能出去旅游，比如说我们过年是去了欧洲，可能但是去欧洲坐飞机要10个小时，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去一趟不容易，我要好好珍惜在欧洲这几天。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可能因为我们的科技发达了，经济发达了，大家就越来越不珍惜这么可能你会觉得很容易实现的短暂这个相聚的日子。但是我们常常在嘴上说，有人算过说你比如说你一年回家一次或者一个月回家一次，到你父母老去的时候你还能回去多少 次， 对，你就会真的觉得哎，我们真的应该珍惜过年的时候。 嗯， 子宇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这跟这十年啊，我跟我爸妈这过年的时间真的不一起过的不多，因为我妈一早就是加拿大， 嗯， 我爸就是长期在北京啊，在内地 拍戏。 拍 子宇的爸爸是金像奖得主，武术指导， 对对， 嗯， 他在拍电影，每年，但是我要奇怪，他是应该是每年他在内地拍戏嘛，应该是每年春节的时候应该都放假了， 嗯， 他都可能回来几天。 但他们还在开工吗？ 他有时候会回来，他有时候会开工，哦，他今年就回来了，今天就只有我跟我爸过，就是都很忙，就没什么过年，就现在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跟爸就是不会像以前就去我妈妈家，啊，就婆婆 家，奶奶 家，对， 外，嗯，婆家。 现在真的很少，每个小孩不是，哎，你不用上班，但是还是很多人去上班。 嗯嗯， 对， 嗯，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就是过年就是放假放到什么初四才开工。现在不会，现在我们还好，就是有些工还是会，但是你比如说服务业的，你24小时有车，什么7-Eleven 还是有人上班， 对， 所以都不会，很多人都不会集在一起过年，嗯。 所以你看，现在你说科技进步，什么经济发展，但是落在人情人心这个，它帮不了，其实 反而 可能会冲淡，因为时间变快了，就因为变得慢，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慢到好像你只够跟一个人在一块儿，或者只够跟一群人在一起。但是现在太快了之后，因为过程它少了那个艰辛，所以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就像我们回去一趟几个小时就到了嘛，是吧，也犯不着非得弄的那这一次。但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它可能直接就会关系到你最后享受到的那个幸福的感觉哈。那过年怎么说，它都是中国人最传统的这个节日，那也是祝大家在这几天里吧，也自己也要过得舒服开心，那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 嗯， 这个也确实日子也并不是那么的长。好，那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子宇和佩芬来参加今天节目，拜拜 拜拜 拜拜。